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农历正月1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4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4度。首都北京明天是晴，最高气温4度。近邻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有没有午睡这样的好习惯呢？经过一上午的学习和工作之后，可能会有疲劳的感觉，需要用午休来给身体适当的补偿。当然，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最好是在1小时之内。另外，建议饭后不要立刻就躺下，应该稍微活动一下，这样的话便于饮食消化。午睡的时候不要在有穿堂风经过的地方睡觉，也不要趴在桌子上睡，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另外，午睡的时候最好是脱掉外衣，给上腹部盖点毛巾被，以免胃部受寒。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等你到终点，一路飒飒，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放弃的过程，有所放弃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没有果敢的放弃就不会有顽强的坚持，放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一种慧根的显现，就像是放鸟返林，放鱼入水，当一切尘埃落定，往日的喧嚣归于平静，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有时候也是一种选择，失去也是一种收获，对不对？ 我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爬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侧飞机有而飞出，让我脚心头痛，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不曾上加重，爱你三秒叫人想都想起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要一段就真的难有交织痛，说死的痛，混乱的绝情的探头，明白了我的理由，牵着你远走，但你把所有还是所有伤梦丢进了垃圾桶，我能怎么救？爱你什么叫人想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要知道说是痛，混乱的绝情的探头，明白了我的理由，要一半就醉的探头，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头，明白了我的温柔，要一段就醉的探头，要知痛说是痛，混乱的绝情的探头，苦白啦我的理由，要一段就醉的探头，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头，苦白啦我的温柔。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太强势，不管出发点是不是好的，一定都会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几乎是无法挽回的，所以很多人遍体鳞伤，因为不懂得示弱。示弱其实很简单，在关键时听从别人的一些意见，关注感受，情商管理得体，让人合作有安全感。示弱呢，其实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更快地达到目标，对不对？ 用起伏的背影哭泣的心，有些 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好了，不分开好了。

永远不低头，爱不是绝对的占有。每一天心里是我的秘密，比公分的距离，收集我的记忆，看我的日记，每一次呼吸怎样的空气。爱情是最初，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根部，你是何物，给我特别照顾，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三七分日没有心情清清八分夜，看电影四点四分日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里是我生命。我全年不休，不放手，永远不低头，爱不是绝对的占有。每一天是你是我的秘密，比公分的距离，收集我的记忆，看我的日记，每一次呼吸怎样的空气。爱情是最初，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人物，你是他物，给我特别照顾，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记忆，看我的日记，每一次呼吸怎样的空气。爱情是最初，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人物，你是他物，给我特别照顾，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会议强调，在年初这一关键时刻，要认清形势，调整方法，提高水平，继续将各项治理措施落实到实处，见到实效，深入细致谋划好全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副市长刘增禄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强调，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改变领导方式，适当调整工作机制， 促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最终实现标本兼治。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下一步工作中要总结去年经验教训，及时出台细化综合治理方案并抓好落实，要尽快加强督导问责机制，及时亮出考核和重惩重罚措施，精准考核，严厉问责，要尽快理顺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市县乡村联动，做到人防和技防统一高效，协调联动，协抓共管，切实提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廊坊市电视电话调度会后，我市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严峻性，明确部门职责，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严厉打击散煤入境，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和平原粉石行为，要抓紧研究落实2017年气带煤工程，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无缝隙对接，全面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和督导，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近日，省廊坊市相继召开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要求，一要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二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三要全面系统开展打非治违，四要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五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六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廊坊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要求，全市上下要把抓好安全生产红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把专项整治作为作风整顿的重要内容，要在全社会树立大安全理念，建立大安全机制，确保大安全效果，营造全民关注安全、维护安全、共创安全的良好氛围。各部门各系统要统筹协调，相互配合，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夯实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加强企业自身和社会应急体系建设，要抓好气带煤工程安全运营、企业复工复产、烟花爆竹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等当前重点工作。省廊坊市电视电话会后，我市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刘连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扎扎实实做好各个环节工作，确保不出现安全生产事故，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力度，突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时间节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对职工培训教育力度，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上下齐心，多措并举，千方百计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张晓明也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为丰富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五号上午，我市在文化中心举办2017年贺新春象棋比赛，来自全市的40名高水平业余选手展开对弈，争夺此次比赛的冠军。比赛采取单淘汰制，一盘定输赢。比赛中，选手们精心布局，沉着对弈，收放自如，充分展示了中国象棋的独特魅力和选手们的强劲实力，通过比赛为广大象棋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棋艺的舞台，让选手们在比赛过程中传递情感，相互交流，为我市象棋运动水平的提高营造了良好氛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2017年1月，我市地面无线数字电视公益覆盖工程全面竣工，三河市辖区的广大用户可以收到河北卫视、河北经济、河北都市、河北影视、河北少儿、农民频道、廊坊综合、三河综合、三河影视、燕郊生活共十套电视节目。同时，国家央视覆盖项目即将投入使用，大场线覆盖点共发射中央电视台12套节目，三河市全境可以免费收看22套电视节目。三河市华新众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的安装、调试和维护。用户需购买符合 AVS 加标准的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三河地区接收频率为522兆。

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最近你遇到的最快乐以及最不快乐的事儿分别是什么。这时候看到奔跑在12号的蚂蚁说，最快乐的就是遇到他，然后你还艾特了一下奥特曼爱打小怪兽。最不快乐的就是离开他，你又艾特了一下奥特曼爱打小怪兽，你说对不起我矫情了。其实我觉得感情本来就是一件很矫情的事儿，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矫情不是吗？所以没关系。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娟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一声再会咯，拜拜。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成爱，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也是我。